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经文倒数第四行，悲庄严故，名著众生常不厌舍。这是菩萨行十善业道以悲庄严故，就落实在悲心。悲是悲悯，怜悯呢一切众生。众生愚昧无知，不但是我们人间，即使是天上依旧不能够避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也相当复杂，从数地上去看呢，就有28层，这是28层天呢，这是一尊佛的教区。从横的面看呢，每一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范围。现在人概念当中都称之为天文数字。范围比我们地球大得太多太多了。可以说天人的这个不究竟，佛法说到究竟处，它有2层意思。第一层呢，至少要能够超越6道轮回，你才算是究竟。否则的话，升到4禅天，升到4空天。寿命到了，依旧还要堕落。这是出不了轮回呀，这是不究竟的。那么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要超越十法界，才算是真正的究竟。如果不能超越十法界，只在4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还是不究竟。不究竟就有苦有难。那佛跟我们说，6道凡夫要受2种生死之苦。一种是分段生死，一种叫变异生死。那我们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叫分段生死。我们常讲的生生世世，这都是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变异生死。变异是变化，那倒没有生段。不是这个分段。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念书，这一年非常认真努力的学习，这个学习的很辛苦到明年呢升级了，从1年级升到2年级了，就譬如1年级死了，2年级生了，这叫变异。其实这并不是一段一段，是变异。你每用一段很辛苦的功夫，才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一级。这个叫分段，叫变异。所以6道里面有2种，变异跟这个分段2种生死都有。而4圣法界呢，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 只有变异生死，啊，那个变异也很苦啊，修行也相当苦啊。啊，那么这两种生死都没有了，那才叫究竟。啊，所以真正究竟呢，是在一真法界。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这样你就能理解佛讲啊，十法界都苦，啊，不仅是讲六道啊，啊，十法界都苦啊，六道之苦啊，这个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啊，讲的欲界苦，无色界苦。啊，色界苦，无色界苦。啊，欲界苦，常说的三苦八苦，啊，通通都要受。啊，我们在欲界生活确实非常之苦啊。啊，色界天人，啊，苦苦没有了，啊，也就是八苦他没有了。但是他有坏苦，他有行苦啊，这个坏呢就是一切不能够常住，不能够永久的住世，它会变坏的啊，像我们建一栋房子，这栋房子你建得再好啊，200年300年它还是会倒塌，还是会坏掉啊，到坏的时候苦就现前了啊，这一类是属于坏苦啊。我们想想什么样物质不产生变化啊，身，人身一年一年衰老了，这个衰老是坏苦啊啊。我们要知道所有一切的物质现象都不能够长久保存呐，啊，包括自己的身体，哎，一定要知道，啊，行苦是刹那刹那牵留不住，啊，以我们人来讲，你没有办法永远保住青春，啊，人不是。10年10年老啊，不是1年1年老啊，刹那刹那老化了，这个刹那的变化就叫做行苦啊。所以色界天人虽然没有苦苦，这个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这些色界天人没有了啊，但是他有坏苦，他有行苦。到无色界天人，无色界连身体都不要了啊，这个是三界里面的高阶凡夫啊。我们念老子啊，老子就很感叹，他说吾有大患呢，为吾有身呢啊，我有最大的忧患是我有个身体啊啊。无色界天人身体不要了啊，我们一般人讲的灵界，无色界才是真正的灵界啊，它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坏呀，啊，就没有坏苦啊，所以它也不需要宫殿的，也不需要居住环境的灵界，但是它有行苦，行苦就是它这个境界不能够永远保留啊，最长的时间。佛讲是80000大劫啊，这到了极限了，他最长的时间只能保持这么久啊，80000大劫到了还是堕落，还是要搞生死轮回啊。这世尊在法华经里面讲的三界痛苦啊，比喻说三界火折啊，三界无安啊！佛说这些话，都是警惕我们啊， 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觉悟，人一定要立志超越三界啊，超越三界才真正叫离苦得乐啊，超越三界得的乐小乐啊，这佛法里面讲的二乘的小果啊，是属于小乐啊，不是真的，真的还要超越四圣法界。诸佛菩萨，我们这个地方说菩萨都是讲的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看到六道十法界众生的状况啊，都深深地感叹呢，这些人可怜悯呢，啊，一定呢要帮助他，啊，慈悲喜舍，这个四法是天人修的，啊，如果具足十善，十善落实到慈悲喜舍。你就是不学佛啊，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你将来的果报啊是在天道啊，最低限度呢都是在欲界天呢，欲界有六层天呢，一层比一层殊胜，一层比一层福报大，如果能够立相修福啊，这个立相啊心就清净的，我们一般讲呢就得定了，随着你定功的前身，你上升到色界跟无色界，佛对于我们这些凡夫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呢？啊，是不是先帮助我们升天啊，然后慢慢再帮助我们提升呢？不是的啊，如果佛用这种方法，那就对不起众生了啊。佛用的是什么方法呢？随机摄教，一定看众生的根基，根基立的，叫你在一生当中就成无上道，这佛才对得起我们。根基钝的，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很重的，啊，那就慢慢帮助你向上提升。决定呢，防止你堕落。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一部经典呐、啊。这一部经典分量不多，啊，可是它是佛家修行的基本法。总的殊胜功德利益，就是于诸众生啊，民诸众生常不厌舍啊，悲悯呢一切众生啊，不会厌烦，也不会舍弃。有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佛家常说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啊，不舍一人呐、啊。可是我们 要记住。佛法里面又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佛确实不舍一人，为什么又说不度无缘之人？这个无缘什么意思呢？无缘是众生不接受嘛，那佛也对他没办法。这个不度什么？暂时不度。看到他什么时候愿意接受啊，佛就来了。感应道交，感应先前，绝不设时。你什么时候想佛帮助你，佛就来了。佛帮助你，你不能够接受，你拒绝，你排斥，佛就走了。佛来是慈悲，佛走也是慈悲。为什么说他不来也是慈悲呢？因为缘不成熟啊，来了你不但不接受，你还要毁谤，还要侮辱啊，毁谤圣贤呢，罪过很重啊。所以他不来啊，是避免你的毁谤侮辱啊，不让你造这个罪业，这是慈悲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天天盼望佛来帮助我们，佛为什么不来？说实在话，我们这个盼望的心不是真诚心，我们自己不晓得，佛晓得你盼望果然佛来了，来了你又不相信，来了你也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你一定会起这种烦恼吗？所以佛有真实智慧呀，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不来。虽然不来，佛还是天天看着我们的行为。他完全了如指掌看着我们造罪业，看着我们堕三途，看着我们受苦报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来救我们？救不了不是不救，是没有办法救所以等到三途卧报受尽了，苦头吃尽了，这才想心里向善了这个时候佛就现前了所以一定要明了，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绝对没有离开我们实在讲就在我们的周边，一切处一切时无处不在只是他呢隐而不现，我们看不到他，听不到他，六根接触不到，但是他确实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他对我们的了解太清楚了我们自己对自己没有法子了解，他了解。世尊在此地教我们要学菩萨要学菩萨了，就是要认真努力修十善业把十善业落实在大慈庄严，落实在大悲庄严现在这个世间我们是开始觉悟虽然没有大觉，是小小觉悟比那个不觉悟的时候，那是殊胜多了。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没有觉悟的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决定要有能力辨别善恶，决定要相信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必得恶报，要深信不疑啊。这样子自自然然就能够断恶修善了。那我们要帮助人从哪里帮助起呢？看看佛菩萨的作为我们就得到启示了。佛菩萨帮助众生是教化，众生为什么作恶呢？迷惑，由此可知，教育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利苦得乐最重要的手段。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做教学的工作，那么现在跟过去的缘不一样，过去拥护我们的人少啊，不多啊，同修对我们的供养也很微薄啊。现在呢，这个情形好转了，跟我们在一起同学的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多了，这些供养多了我们拿来做什么用处呢？绝对不是建道场。释迦牟尼佛没有建道场。所以有这么多的供养，我们应该去办教育。我们去建学校，帮助学校。像我们这个往年，这个我们差不多也做了有10年了，我们在学校是奖学金，那么在中国大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100多个学校，这里面是奖学金，现在供养更多了，那我们不仅是奖学金，我们可以办学校，帮助地方民众啊，边缘地区改善，从教育上做起点，这个是决定正确的。这个钱用的是决定是功德，决定不会造罪业。好，今天时间到了。